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咧翻到嚟浩浩汤汤啊！咁啊，今晚咧我哋讲一个咧就非常有趣嘅题目啦，啊就系心嘅奥秘吓。咁我头先已经讲过咧，就系心同物嘅关系啦。我话如果你真系好中意哲学嘅咧，啊呢、這个题目咧，你真系睇一世你都睇唔完嘅啊！因为而家哲学上嘅流派咧，所谓啦吓，各种唔同嘅理论咧，系多到不可胜数嘅，即系由一端去到另外一端。咁头先我就讲到另外一端啦，另外一端咧，佢就即系话系灵魂，你叫心也好，我哋叫 the mind 啦吓，即系英文叫 mind， 中文一般叫心嘅吓，或者心智啦，或者咧你话叫做 spirit 就叫精神啦吓，咁你再进一步咧就系灵魂啦，就系 soul 啦吓 ，s o u l soul 啦，咁样咧，其实今时今日咧，你话公开地宣扬灵魂学说嘅人咧，其实系少嘅， 除咗啲宗教嗰啲系啦， 系当然系啦，但系我发觉咧。你剛才有沒有留意我講這句說話，我用了公開地這三個字、其實呢、信的人仍然是佔大多數的，我發覺、 即是、公開地的意思， 公開地呢，因為其實是尷尬，因為、這個靈魂學說呢，似乎如果你作為一條學說這樣呢，是差不多冇晒根據㗎喇，即係冇晒地位㗎，即係學術地位就零咁樣。 因為佢冇得去保證。係 咪，因為係呀，冇咩證據㗎嘛。但係正如我嗰日嚟我屋企食飯傾偈嗰個朋友。即係話我唔信鬼，我唔信鬼，所以我封閉。 好封閉 係。可以封閉呢、其實好多人附和佢㗎喎。我身邊亦都好多朋友呢，當然有啲係讀文科啦，冇得講啦。但有啲甚至係讀理科 㗎。 其實佢哋係信。即係唔淨止啦，有好多係信呢個風水啦、命理啦、算命啦，咁呢亦都信呢係靈魂不滅嘅。 係、 因為呢其實靈魂不滅呢樣嘢頭先我講過呢，就係話即係我係聖經上帝吹口氣落去係咪，咁於是亞當就變咗係一個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啊嘅人啊咁樣。咁呢一口氣就係代表個靈魂呢、確實係反映到先民啦，即係我哋以前嘅祖先啦，係咪，其實係一種好直觀嘅解釋嚟嘅。 其實可以咁講啦，甚至乎到我而家呢， 係 我都成日都覺得都有咁嘅直覺嘅。 真係㗎。 我成日覺得有個靈 魂。因為係㗎，所以呢個係好難去叫剔除㗎，可以話喺我哋嘅認識入面，其實好簡單一句說話。即係我哋唔好用人啦，用人可能太過 emotional 啦，但其實人係最最深刻嘅個感受。但係譬如你假設你養寵物，你一隻狗或者貓，你知而家幾多所謂貓奴㗎啦，嗰啲喵星人啊咁樣啦，即係網上多到不得了。嗰啲呢其實係愛錫嗰啲寵物，愛錫到不得了㗎嘛。但係譬如假設一個咁一隻咁嘅寵物啦，生勾勾嘅，但係突然間因為患咗一個重病，有一日死咗。咁你諗下啦，嗰個關鍵就喺呢度啦。一隻生嘅貓、可能上晝仲係生嘅，雖然好弱啦，已經體弱啦，但下晝好不幸佢死咗啦。你睇一隻生嘅貓同個死嘅貓呢，如果我哋用所謂科學嘅所謂物質主義嘅觀點嚟睇呢，真係 99.9999999 都係 嘅物質係冇變㗎嘛。雖然in terms of 嗰個所謂新陳代謝，佢已經冇咗啦，啲血唔會再流動啦，個心唔會再跳啦，諸如此類嚇、你揾個電筒照落隻眼，個瞳孔都唔會收縮啦。咁呢個我哋梗係知啦，如果唔係唔叫死啦，係嘛？好啦，咁但係咧，其實即係如果你話 cell for cell， 即係逐個細胞嚟比較，再落到去細胞入面嘅嗰啲 molecule atom 一路咁比較係嘛 ？electron to electron 咧，喂，生嗰隻貓又係咁樣樣，死嗰隻貓又係咁樣樣，但係一隻就係生，一隻就係死嘅。所以古代嘅人呢，其實唔好話靈魂，其實佢其實呢兩樣嘢係同一樣嘢，但係係有一個所謂 continuum 啦，連續統嚟嘅。一個就係所謂生命同埋靈魂，以前對呢、這個即係以前嘅人啦，即係又唔使好耐嘅啫。講真，分分鐘係幾百年啦，甚至今天啦，即係頭先我講過，甚至今天咧，佢哋認為有一樣嘢叫做 life force。是不是啊， 是 生命力嘛，咁樣呢個生命力呢，就係話其實呢隻死嘅貓同之前生嗰隻貓有咩唔同呢，就係一樣嘢唔同囉，個生命力離開咗囉。 即你明唔明啊？ 系灵魂啦， 唔系，但你可以一隻蚂蚁都得噶， 系 啊。咁但系佢唔会叫蚂蚁，一个叫灵魂噶嘛。 哦， 佢叫 life force 嘛， 系咯，叫生命， 系啦，佢叫做佢用好似拉丁文咧，又叫做 Elisa 噶 ，E L I X I R 咁上下啦吓 ，Elisa 即系就系一种生命力。喺佢哋嘅眼中嚟讲，所以死物同生物个分别就系个生命力。 嗯。 系嘛？呢个死物固然系可以系一嚿石头啦，咁呢个就唔使拗啦，系人都同意啦。但系都可以系一只啱啱死咗嘅猫、狗或者一只马， 嗯， 或者一个人，尤其是如果系至亲嘅人，系嘛？之前嗰一刻佢仲喺度嘅，譬如突然间佢俾车撞死咗，即时死咗， 系， 或者佢触电啦，最好咩啦？譬如真系唔好，最好大家利是，譬如佢突然间触电，或者俾雷劈死咗，之前几十秒之前佢仲系生啱同你讲紧嘢嘅。之后个搏一声瞓咗喺度，哦，冇咗脉搏啦，已经死咗啦。 冇错，系。 咁喂，嗰个人系一模一样嘅，唯一嘅分别就系佢死咗。佢死咗，所以唯一嘅咩咧，就佢走咗嘅嘢，有一样嘢走咗，嗰个咪就系生命力咯。 冇错， 系咪啊？个叫 vital force， 所以呢个叫 vitalism 啊。 其实呢个系当时我细个，即系当然我都过得好耐啦，即系我婆婆，即系嗰阵时就过咗身啦。 系啊，你真系好感觉 嘅。系。我是非常之困惑啊，即是他当时就很弱的他身体、即是我一直都想不明白为什么，即是由很弱很弱去到譬如当时走了个客，那其实 有什么变化，有什么分别呢， 其实很弱很弱，是的，就突然之间没了。 是的，没错了。那所以呢、当然这个就是我们所谓 certify 啦，现在即是半讲笑这样的啦，看得多 ER 啊，那些什么那些什么 on call 36小时啊，那些我们叫 certify 啦。那就是医院里面有一个最高级的、当值的，他就要 certify， 就几点钟这样是吧，就说这个通常我就说个脑干死亡啦，这样就是个大脑、没血道，所有的活动停顿了，而是不可挽回的， 没错， irreversible 的。即是以我们现在的科技呢，他已经回不到转头了，这样他就叫 certify 了。咁、但呢个 certify 呢就係、两种睇法嘛。 但係睇嚟其实就算而家呢佢哋都唔係好清楚判断喎。即係 其实 certify 呢个系变緊㗎。 系啊。 即係以前嚟讲、可能好早嘅 certify 啦。 系冇错。 而家呢我哋就不断嚟去又电击啊，又打咩针啊咁样。咁 样。 心肺复苏法。 电返醒咁样。 系啦，电返醒。即係以前呢可能已经一早 certify 咗。 系。 但而家呢可能呢系救得返嘅。 嗯。 所以呢将来呢亦都可能呢即是一路推迟的、 是啊。 当然这个推迟大家都知道是 asymptotic 的啦，渐近线式的啦、即是不会说大幅度的、而是一路一路、即是说呢可能以前五分钟前他已经 certify 了，现在我们就延后了五分钟、将来呢就可能再延后多一分钟、将来再可以延后多三十秒、或者再延多一秒这样、即是 asymptotically 嘛。但其实我相信随着人类科学的进步呢、是继续会的，个 certify 的时间是会越来越后的。 是 但是都越来越后，我哋都讲 asymptotic 咧，即系话唔系无限噶嘛， 嗯、 即系唔系话真系可以，所以人死都可以复生噶嘛，系嘛，无限噶嘛，咁所以始终有一刻你都系叫佢就系死咗啦， 系 死咗。咁但系好似 Jeffy 就系啦，其实最近我就系一个最深刻啦，就系最近噶啦吓，唔好讲远啲，即系我外父唔喺度，咁真系之前几日仲见紧佢，之后已经去到医院睇佢，其实佢已经走咗啦，佢瞓咗喺度，好似瞓得觉一样。 嗯， 你嗰种感觉系好深刻嘅 ，Jeffy。之前同之后有乜分别咧？都话啦，你逐个细胞嚟比， 系 逐个分子、逐个原子、逐个电子、逐个夸克子，都系嗰个人嚟啫嘛。但系之前佢系生嘅，而家佢系死嘅。咁所以呢个咧，其实同灵魂学说系同一样嘢嚟嘅。不过佢就系一路延伸上去啫。一个就一只蚂蚁都系噶， 系 一只蚂蚁就生嘅。 嗯、 一隻蚂蚁就死，你唔会关心佢嘅灵魂噶，你唔会觉得佢有灵魂啊？但系嗰个就叫 life force， 系嘛、 嗯？ 好啦，但系当你去到一个越嚟越高等啦，一隻猫、一隻狗、一隻海豚、一个猩猩、一个人、一个 B B， 你开始就谂啦，嗰样嘢除咗 life force 咧，仲有一样我哋叫做灵魂咁解吓，就话因为之前佢系吓有意识、有感觉嘅吓、可以即系喜怒哀乐嘅吓，会笑会喊嘅。 嗯， 突然间冇咗啦，啊，可能佢就系一个哲学家添，系嘛，哇，即系雄辩滔滔嘅，系一个哲学家咁样样，但系而家冇啦，乜都冇啦，咁佢走咗，第一样嘢走咗啦，同之前唔同，嗰、那个唔同咩咧？就系、是、走咗，嗰样嘢走咗叫咩咧？就叫做灵魂，就呢个灵魂学说。但系呢个灵魂学说咧，都而家喺科学界咧，梗系冇人信啦。 嗯， 头先我讲公开地嚟去宣扬或者话我支持呢样嘢嘅咧，其实系极少喺现代社会，但系记住系。公开地， 嗯， 公开地 系， 但系秘密地或者个人地信嘅咧， 仍然是佔大多數的，我可以告訴大家聽。 嗯， 你信唔信？ 當然係啦， 咁咪就係咯。嗱，咁呢個咪就是我哋人格分裂咯。 嗯， 全人類人格分裂，因為公開地我哋 就冇人去講， 就冇人夠膽講。 係， 但係私底下就個個都仲信嘅。 嗯， 點解仲信呢？因為我哋有一個原始嘅本能係要信，因為唔信係太得人驚啊嘛。呢、這個就係我哋要 life after death， 就係所謂靈魂不老、精神不老，或者叫永生啦。人是追求這件事嘛，因為死亡是太可怕了嘛，因為死亡是什麼都沒有了、 嗯、哼， 是嗎？其實沒有人不怕死亡的，我經常都說的、啊、你看我後面，雖然這個大腦不是真的大腦，但我們的大腦呢是由腦幹、腦丘、啊、小腦、大腦，然後大腦皮層是在演化過程裡面一路一路這樣演化起來的嘛、 嗯、 我們的最高的大腦皮層啊，即是叫做 neocortex 呢，是可以去到好灑脫，好即是脫拔的境界，即是超脫的境界，即是說我是完全坦然面對死亡的，我覺得你做得到，但是你控制不到你的腦丘和腦幹的嘛，你明白嗎、 嗯、 如果不是弗洛伊德為什麼要講潛意識呢、 嗯、 是不是潛雅者其實就是你自己都超越咗你嘅意識嘅、 嗯、 你自己控制唔到㗎嘛、 嗯、 所以冇人唔怕死亡嘅，係唔同程度嘅啫。咁所以由於你呢、這個，因為我哋嘅腦幹一定怕死亡 嘅， 佢嗰種死亡嘅恐懼嗰個抗拒係咪，你一跌咗落水嗰種恐懼、嗯、浸死嗰種咁 樣，怕死我哋就唔會有繼續生存。 冇錯啦，其實呢個係有 survival value 㗎嘛，係咪、嗯、即係對死亡嘅恐懼係有生存嘅嗰個功效㗎嘛、 嗯、 好啦，咁所以因為我哋咁害怕死亡呢，即係喺本能上唔係我哋嘅意識控制得到嘅話呢，所以我哋一定有個好強嘅一個潛在嘅傾向呢，係相信肉體即使係死咗係、 嗯、 完全腐爛曬， 係 但原來我哋嘅精神呢係仲有某種形式嘅存在嘅，係、 嗯、 可以延續落去嘅，所以呢個呢其實係過去咁多年嚟人類不同嘅時代、不同嘅民族都必定係有呢種咁樣嘅靈魂不滅嘅向往㗎嘛，咁、 嗯、 有啲就將佢變成一種好形式化嘅宗教啦，係咪？咁就係喺呢個基督教入面就有永生啦，係咪？咁永生就當然最後審判啦，最後就係上去同上帝享永福啊，或者係你壞人就打落地獄啊咁啦。咁但係譬如佛家當然佢亦都係借助印度教啦，印度教再早啲下嗰啲嗰啲叫咩話係咪叫奇那教啦，婆羅門教啦，咁但其實佢哋都有一個叫咩 transmigration of soul， 就係話輪迴， 嗯 係咪，即係話呢原來你個靈魂係不滅嘅，但係佢呢好得意喎，佢哋所信嘅嘢呢就係原來佢哋係可以呢、這個靈魂可以走咗落隻豬度、 嗯、 或者走落隻螞蟻度，但係下一世又走返落人度、 啊、 或者再下一世走落隻獅子度都得，咁佢就係叫做即係、就是、一路輪迴轉世㗎嘛，但其實佢都係一個靈魂不滅嘅諗法，所以靈魂不滅呢就令到即係我哋嘅所謂精神不老呢，令到我哋就相信有鬼神呢樣嘢。咁當然呢鬼神呢個一個就係自己害怕死亡啦、 嗯、 一個就係對離去咗嘅至親嘅人嘅不捨啦，係咪？因為你一個好至親嘅人你走咗，咁你硬係覺得佢真係完全消失咗喺呢個世界呢、這個宇宙入面呢，你係接受唔到嘅，好難接受嘅。於是你就覺得可能佢仲有某一種形式嘅存在嘅。雖然我哋同佢接觸唔到，於是有啲人就問米啦，係、 嗯、 咪問米就係話、嗯、哦就搵個問米婆叫返佢上嚟都同佢傾多兩句啦，咁樣有啲嘢你未交代呀，喺嗰個銀行戶口你未搞掂呀，唔該叫問米婆嚟你搞清楚銀行戶口咁啦，係咪？咁所以呢其實呢一種咁樣呢係好自然其然嘅。 嗯， 但系自然其然，同埋佢系唔系真咧，系两回事、哦。 冇错，系 系咪啊？ 嗯， 但系我就发觉真系，我身边好多朋友都系，真系个个都受过高深教育噶啦，个个都大学毕业噶啦、 啊， 有啲甚至系硕士博士噶啦。 系， 但系其实佢哋系信。 嗯， 但系信一样嘢咧，就系话你话有两个层次，一个就系佢其实系冇乜好坚实嘅证据。 嗯， 但系佢硬系觉得系应该系有嘅。 是 即是话是人死其实是不是乜都冇嘅，仲有啲嘢存在嘅，不过我哋唔識啫，超乎我哋而家个科学水平啫、 嗯。 但有另一啲呢就话其实个证据已经好確凿啦。我哋几多由于关于轮回，尤其是轮回嗰晚嗰个同事呢佢、 哦、 都提咗好多好多嘅论据，佢话喂 ,Eddie, 你唔系呀嘛，你知唔知有关轮回嗰啲记载呀，嗰啲记录啲文献呀多得几紧要啊、 嗯、 喂已经证实是事实嚟㗎啦，你话 其实嗰阵时我呢样嘢我住得不新鲜，我记得我细蚊仔嗰阵时咧，跟我阿嫲啊，嗰阵时我住湾仔，我就附近有啲佛堂啊，咁佢就唔知初一十五定咩啊，带埋我去食斋嘅，去嗰啲咩佛堂信又拜观音咁样嘅，咁嗰度你知啦，而家都系啦，但系嗰阵时我好细个，免费嘅书摆喺门口噶嘛，你有冇攞过啊？ 哦，哎，好， 你有冇攞过啊？ 应该都 我成日攞噶，你知我仲中意睇书。